走，我一定待你醉。老公老婆斗嘴啊，我祝你两相对。 去年我们参加朋友的喜酒，你问新娘怎么会那么美？哦 ，baby baby baby baby， 想不想体会那感觉？昨天我们拜访朋友的新家，你好羡慕那幸福有气味。哦 ，baby baby baby baby， 只要你点头，我都给。我爱你。要不要体会那感觉？今天我们拜访朋友的新家，啊，你好羡慕那幸福家庭味。Oh baby baby baby baby， 只要你点头，我都给。我爱你，女孩。 新郎新娘敬酒，我一定待你醉。